调换，府里头有的是现成的人腿儿，咱们可闲着的干嘛呢？ 真正令人生气。 哎，小姐，您都别生气呀，您自个儿出个花样，让他们把朱裁缝找进府来，照着花样去做，您瞧好不好？ 那我呢？ 找杜裁缝。 快说。梅香姐， 胡妈妈， 我来了，跟我圆圆声啊！ 圆什么呢？跟我一块进来，来。 好。 小姐 在哪儿呢？小姐，您那好啊！小姐，我呀跟您那换对花瓶嘞，您瞧啊，花也好，样也好，还有这新鲜花儿呢，叫富贵白头。小姐，您瞧瞧，看看，怎么样？ 小姐如意收下了。 小姐，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到后头瞧瞧去。 我好心思去 吧。哎，我走了。 小姐如意收下了，您的造化不小啊！ 哎呀，阿弥陀佛！ 林小姐， 哎， 赵金花回来了。 赵金花来了， 哎， 咱们给他干个去啊！ 哎， 小姐，王庆换来的手巾，您那瞧瞧吧。手巾花样不好换回去。 哎，梅香姐，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说好不成，他看不上，他不要。 那您看我跑了多少趟 了？跑多少趟也不成啊？ 那您再给说， 你去换换去。 您说点好话。 哎呀，春夏后，吉瑞良辰，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抹。 哟，你怎么了？ 我是怎么趸来的？怎么卖？逛去 啊，梅香！ 哎，老赖， 锁麟囊换来了啊！ 锁麟囊换来了， 换来了， 我给他瞧瞧去。 要好话多讲啊！ 没错，我就会说好话。等着， 自个儿瞧瞧来吧。

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这天子又不是你家的天子，你管他得甚啊？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说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这过的门去呀、啊，哎，还指不定有坑席没有呢。 是你不要了，哎呀，不要哭了呀，不要哭了啊！ 小姐，他要哭。 原来如此，啊，小姐，是他言道，贫富相遇，渐渐深情，故而啼哭。 啊，闹了半天是为没嫁妆啊！嘿，不用说把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

奶，您瞧啊，登州城这场大水把咱们故乡都给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见不着了，恐怕呀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楼找球， 酒马啊。 恭喜你， 知道了，你慢着瞧啊。哎，是吗？我把啤酒扔到楼上去了。 是啊，姐啊。 Oh,

将我们救上岸来。适才听活泼言道，才知你在此处居住哦。 Thank you. 敬。 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有话快些讲了出来，我就是做。哎 呀，前世想我女儿来此为父，乃是不得已。你说是如此话来，叫他胡言答对呀。 你的女儿在此为父，身穿这上等衣服，定是做了不测之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待我问来。儿啊，你在此为父，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啊？ Thank you.